我们经常说香港歌坛翻唱成风的时代，却是香港歌坛最繁荣的时代。谭咏麟这首《我爱雀斑》同样是一首翻唱，但后来翻唱谭咏麟的版本却更多。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内地的歌迷，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朋友，对台湾流行的关注度是更高一些，受到的影响也是更深一些。毕竟大家说着唱着的都是习惯的语言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，来听陈淑桦《一生守候》。 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十场秋雨穿上棉。北京今年的雨水可不少，要知道雨水中的酸性成分对汽车的漆面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，久而久之就会对爱车的漆面造成损害。保护爱车，你可有万全之策？ 放心吧，平安车险早就为您想到了。现在起，车险三个月内到期车主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0，成功报价即可免费获赠爱意行洗车服务三次，成功投保更有超多惊喜等着您。平安车险4008-60，祝您一路好心情。 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十场秋雨穿上棉。北京今年的雨水可不少，要知道雨水中的酸性成分对汽车的漆面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，久而久之就会对爱车的漆面造成损害。保护爱车，你可有万全之策？ 放心吧，平安车险早就为您想到了。现在起，车险三个月内到期车主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0，成功报价即可免费获赠爱意行洗车服务三次，成功投保更有超多惊喜等着您。平安车险4008-60，祝您一路好心情。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我有三个助理，负责勘察、理赔和维修。 我没有助理，可是我有平安爱车出险，平安全程包办，10分钟极速查勘，车辆维修、理赔办理，我们都帮您包了。 4008-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长得大红就会笑的脸，说着一些充满着爱的语言。假如正好你来到身边，也会感觉是在春天。我那么光，像马儿奔跑在光野。我有一张失去红的脸，告诉别人我已经开始埋怨。原来感觉美好的一切突然变得不想留恋，我真的慌，而觉得所有的肤浅。我已经进来，却无法什么人们都和我一样，我想要放开总是患难之后走来的悲哀，它让我明白美好永远会是短暂的存在。我想要放开经过痛苦忍耐获得的精彩，它让我人类付出再等待，再等待未来，我 内地歌手李慧珍从出道开始就以自己的实力唱功行走歌坛，不过如今的娱乐圈，这种低调的作风和从不炒作的歌手，最终也都淹没在了娱乐的大潮之中。感谢你的继续关注，音乐导航正在继续，我是肖辉。想当年赵传走红歌坛的时候，也曾经缔造了流行歌坛的传奇，偶像横行的时代，却用歌声的魅力突破了外形的障碍，确实让人怀念那个百花齐放的年代。 不能忍受你任性的走，我不愿等候坚强的理由，在这个时候不能再回头，这感情不该强求，没有借口再值得我留，想你的念头已不会再有，在这个季节不再有温柔，我寂寞你可知否，我一直以为你知道，要说什么你才能感受，我一直 不以外貌而用音乐打动人心的歌手，也有童安格、姜育恒这些外形儒雅、歌声感人的歌手。当然，相似的明星在那个年代是一抓一大把，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经典留在大家的记忆里。今天的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来听姜育恒《驿动的心》。明天见。 曾经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，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才发觉，哦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驿动的心已渐渐